我国代表团5月30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二期会议上，就我国近日进行弹道火箭试射并到货成功一事，表明了如下的原则立场。我国进行弹道火箭试射是一个针对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主犯美国冒险的侵略活动而采取的自卫权的行使。对此，有些国家则说长道短，这是对自主权的陆国侵害和内政干涉。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事置之不理，却对我国采取措施增强自卫国防力量予以指责，这是不可容忍的歧视行为，是双重基准的极点。代表团接着强调说，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越指责我国采取措施增强核武力，就越导致一个让我国促进核武力的多样化和高精化的结果。